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悲伤的琴声传来悠扬，奶茶的芬芳萦绕在毡房，阿妈的脸庞永生难忘， 余生的方向雄鹰在翱翔，像大山的肩膀不惧风霜，醉人的酒香记忆在摇晃，辽阔的牧场梦的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